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缘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画做证，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 世界有多大，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走进捷克，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捷克安全吗？ 说到捷克的治安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很安全。为什么呢？根据英国经济学人信息社在评估了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状况后，依据全球和平指数公布了2016年全球最安全的旅游国家前10名。全球和平指数评分是专家小组在参考了多项有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安全程度因素后得出的，包括这个国家是否持有核武器、国家警察和安保人员数量等等。虽然这些方面一般人很少关注，但却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安全的重要指标。捷克在2016年世界最安全国家榜单中位列第6位。 旅游业是捷克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也一直很受重视。所以呢，从2005年开始，布拉格的市长就曾经努力通过扑灭小型犯罪来改善城市民生。此外，捷克还拥有很多具有千年历史和世界性意义的城市，以及大量的自然美景和建筑奇观。捷克首都布拉格是经历二战后全欧洲唯一一个没有被炸毁的城市，所以保留了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和古迹。除了布拉格，克鲁姆诺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K 小镇，也是旅行者的青睐之地。在这里保留了中世纪风貌的老城市中心，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么神圣肃穆的地方理应得到很好的保护。此外呢，捷克民族有着千年的文明史，而且由于地处欧洲的中心，战略位置很重要，所以呢，在1000多年来，捷克在不断向人类贡献精神文明的同时，也饱受了战争的困扰，这就形成了捷克民族独特的民族特性，也就是极其热爱艺术，非常热爱生命，与世无争，幽默坚韧。哦，对了，顺便提一句哈，捷克的南部是奥地利，奥地利凭借极低的武器进口量以及和平民主的氛围，位列世界第3安全的国家。有这么安全的邻居，还怕不安全吗？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再联络，爱你不是2-3天，每天见。

就不怕要转几个弯。你让我乐观，有力量面对困难。你让我乐观，有力量面对困难。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声，冲浪的脚跟，空洞的眼神，现实就别问。我只是个平凡男人，感情也只谈个吻，所有认真，所有责任，被你看得不止一吻。原来所谓的残忍，看不到伤痕。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门口语言，一点一滴正在发生，再多努力，再多苦争，也要失去爱的可能。原来坚持的完整，爱就是要让人掏空心。一九九九说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些许念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一九九九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曾经如此了一个拼命绝种的温柔，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6月26日。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艾欧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影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网消息：喜迎19大走进新国企，第二届首都国企开放日10号在京举行，万余名市民走进百余家国企免费参观。启动仪式后，市民代表参观游览观赏湿地公园美景，湿地下方是淮防再生水厂的生产车间，每天有将近60万立方米的污水得以处置、净化和回用。环保木屋和健步栈道沿途放置由一清二商精良集团旗下共8家企业提供的美食和酒水饮料，供参观的市民免费品鉴，体验国企品质。北京晚报消息，大宫门河底挖出的鎏金铜像首、西洋楼养雀龙的黄釉琉璃构件、嘉庆御制的刻石等等106件有故事的圆明园出土文物9号对外开展，这也是圆明园遗址公园首次向公众展示1996年以来20余年的考古发掘成果。展览位于圆明园展览馆内，预计展出到10月。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

天的温柔都是被我给夺走。 笑着个个的嘻嘻着美美的笑，